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孙世前，85后，中国顶尖机甲艺术家，从小酷爱机器人。中央美院毕业后，创办了自己的工作室，致力于艺术机器人的制作。自主研发的中国第一款巨型格斗机器人大圣号日前亮相，即将成为世界机甲格斗史上的第三个参赛者。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孙世前。机甲就是机械动力装甲，经常出现在动漫和游戏当中，就是我们常说的有人操纵型战斗机器人，比如我们熟悉的电影里的变形金刚。前不久，有一个朋友发了我一段让我很震撼的视频，其中展示了一个孙悟空模样的机甲，高 4.6 米，重 5.4 吨，背插金箍棒，电眼如炬，威风凛凛。这个巨型机甲名字叫做大圣号，刚刚约战了美国机甲，前不久在鸟巢亮相，是孙世前和他的小伙伴们的力作。小孙，前两天我去鸟巢的你的大圣号的展示现场看见了，那个机器人特别的威风，还能动哈、然后里头还能坐个人，我一下就想起那变形金刚来了，它就是在里头操纵着，然后就可以完成各种动作，甚至两个机器人之间可以打架。 对的对的。 怎么想起做这个东西啊？ 这个真的是说来话长了，也是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因为呢，就首先呢，我是80后，然后呢，小的时候就像你刚才提到变形金刚，我呢小时候被这部动画片呢，深深的应该说荼毒到了，或者说吸引到了，看到了这部动画片非常非常喜欢，然后呢就很痴迷。但是呢，当时呢，因为我老家呢是在大连的一个小岛上，买不起对应的模型，而且也买不到。因为呢，变形金刚呢，它的那个玩具呢，其实呢，它的定价很贵。比如说一个擎天柱呢，在80年要108元人民币，普通的可能要18或者30几这样一个价位，相当于很多家庭一个月的收入。所以我小的时候又特别喜欢，怎么办呢？我就自己去做。我用很多材料，比如说小的木板或者橡皮泥或者硬纸板做了很多。而且 多小的时候啊？ 大概5、6岁开始吧。 5、6岁自己就能做。 对对，是，而且呢做到最后都可以变形什么，做的应该还算不错。 你太能干了吧。 因为自己喜欢，确实是真的喜欢。然后呢就一直做了很多。应该说我们那一代的男孩子应该大部分都喜欢，只不过随着成长，他慢慢的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喜好的事物，或者慢慢的淡忘了。那我呢是一直这样喜欢下去，一直能到考大学的时候，我是学美术的，当时去考中央美院，中央美院坦白说很难考，他当时考4科，最难的一科呢叫立体构成，我们学校的同学去的基本都是20几分。然后呢，我考了全国的最高分95。 哇！ 我是觉得应该跟我变形金刚做的多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 有什么关系啊？ 因为可能拿到一个纸板的时候，我需要去勾画，然后去想这个东西将来怎么做，怎么能变形什么的。所以呢，其实立体思维得到了很大的锻炼， 空间想象能力是吧？ 又实现它。而且 其实在我小的时候有一件事印象很清楚，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事呢是我父亲偶尔会买一件新的衬衫， 嗯， 因为那个衬衫里面会有一个白卡的一个纸板，去把衬衫做得比较方正的， 嗯， 然后那个纸板是特别好用的，然后又白，然后呢又整洁，用它来做机器人是最好不过的。然后呢就这样呢就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 嗯， 相当于呢因为喜欢变形金刚去做的多了，又让我考上了大学，梦寐以求的。考上了之后呢又开始接触网络了， 嗯， 就发现当年呢有一款擎天柱叫做 MP01 大世纪擎天柱，相当于25应该是20周年纪念版的，然后呢它是重新的把80年的那个变形金刚里面的擎天柱重新设计的非常完美。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还是想收藏变形金刚模型，但是呢我一个学期可能生活费我父亲就给我1000几， 嗯， 那个擎天柱要930，我呢又不能跟家里要钱来 一个月不吃不喝要买这么一个。 后来我就决定我出去给人打工吧，嗯，就开始讲课。 你在美院学什么专业啊？ 我学的是公共艺术，偏向于这个专业， 嗯， 所以我出去给人讲课。其实呢我之前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内向到可能高中的时候跟我们班女生都没说过几句话当时，嗯，后来为了讲课呢就逼迫自己就踏上那个讲台嘛。我还清楚的记得第一天讲课的时候，下面4个学生年龄跟我差不多，因为我针对的是高三的，辅导他们怎么考上大学的央美的， 啊， 然后我还很紧张，然后讲了大概1个小时多一点就没话可说了，提前我背了一天的课，这是一个艰难的开始，但是慢慢的越讲越溜，嗯，甚至到后期呢开始办讲座，下面可能几千个学生都觉得 很关键有动力哈， 有动力，而且呢慢慢的 对 对对，慢慢的这些他其实反而是对我很大的一个锻炼。然后第一个擎天柱呢我就这样买了，我用了大概一个礼拜的薪酬1000块钱左右买了一个930的擎天柱，然后从此呢就用我们的话来说就进坑了，因为那个网络上呢我们有一个全国最大的模型论坛叫 AC 模安网， 嗯， 然后我也在他的很早的时期加入了，到现在呢也一直负责他的 DIY 版区，这个 DIY 区呢就是那个自己动手的一个区域，我就带领到大家一起做，然后呢也认识了天南海北，认识了很多朋友，这些朋友到今天呢我们依然呢每天在一起聊啊，或者我出差到哪个城市都可以，可能说一打招呼来了一堆朋友就开始聊啊，或者很嗨的一个事情。然后呢也因为就想收变形金刚，然后呢拼命的努力的打工啊，然后讲座啊，办培训学校啊，或者说去做工作室等等的，后来大概反正到现在应该是收了1-2万个，1万多个是有的，就八几年到现在我想收的机器人我都收全了，甚至有的我特别喜欢的我会5个10个那么收。其实呢就是因为想收变形金刚而提前踏入了社会，他也给我最大的锻炼，他让我从一个极其腼腆极其内向的人到现在我觉得还算 OK 吧，虽然不是说那么外向，但是我觉得已经比之前是好很多了， 嗯， 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呢说了很多之后呢其实呢就会有些问题出现，譬如说就是身边的很多同学啊或者家人会不理解，哎，你这么大了你还玩这个东西是不是没长大，或者玩物丧志等等的。 对，我刚想问你呢，你小的时候就一路玩起来，你说小的时候哈，弄个纸壳儿，弄个变形金刚，弄点小木块什么的，家长觉得哎挺好啊，不捣乱乖乖的在家里头。 对对对， 但是慢慢大了，上小学中学高中准备考大学，一天还玩这个，当时你们家里就没意见吗？就让你玩吗？ 家里呢一开始是不知道的，因为我也没用家里的钱，然后我家里在大连，然后我在北京吧，后来呢是知道的，一开始是很反对的，他们说你不要再收了，或者你把你这些都卖了吧，你怎么还能玩这些，怎么怎么的， 嗯， 在他们看来不可思议。尤其呢我跟他们说的价格其实已经是打了很多水分的一个价格，他们依然觉得比较偏贵，嗯，所以当时就萌发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我就觉得一方面呢是他的很多玩具我能买到的是满足不了我的需求的，很多变形金刚的角色， 嗯， 或者机器人角色，它在动画里设定它是非常巨大的，大到可以变成一个城市，但是玩具最多也就是几十公分高， 嗯， 所以我当时决定自己动手做了一个2.7米的一个蒙大帅，结果 你自己做多少？ 两米七的， 我还以为你做的就是手里拿的， 对对对，我是一开始从手里拿，慢慢做到大的，然后那是2000几年嘛，那个就当时就火爆全网了，因为当时呢这种还是没有出现的，然后也上了一些电视节目。 拿什么做的呀？那那个材质不一样、啊， 金属， 那个投入也不一样啊，花很多钱吧？ 还好吧，因为主要其实大的成本的人工是我自己在做，所以材料费相对还 hold 得住，这样就上了一些电视节目。然后呢，家里的人呢，就是老一辈人，他非常有意思。他一旦觉得，哎，这个事儿上电视节目，他觉得，哎，这个事儿是大众认可的，或者说很正能量的一个事儿，就还好。甚至我父亲会召唤朋友去看，哎，今天晚上我儿子上什么什么电视啊，你可以看一下怎么的，啊，就觉得这方面还好，就稍微有一点点的改观。慢慢的就到毕业了，因为你刚才问我的专业，我本专业的是公共艺术，实际上更偏向于公共空间的规划各个方向的，所以呢就先后去了中建院和北京院工作，还有新加坡的一家公司，主要的方向呢是城市规划，包括具体的一些环境规划。工作的几年当中呢也把工程师证给考完了。其实呢如果正常的话，按照那个轨迹呢，我可以就这样一直的生存下去，或者说一直这样工作下去，随着资历啊经验慢慢的到了，我觉得也能看到自己将来什么状态。但是呢在做的时候呢就觉得不开心，就觉得这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而且呢我难以呢在这样的一个专业呢去做出我想要的作品。因为公共规划或者说偏环境的专业，它是有很多规章制度尺度在那儿的。比如说我们去给万科规划一个广场或者小区，比如说小区很简单，我们要满足它的绿化率啊、容积率啊、停车位啊，然后呢公共消防等等的。当你把这些填完之后，你发现这个事儿已经干了一小半了，剩下你再把几个空间放进去，你会发现你像填空一样。当你把它熟练之后，你觉得我会觉得没意思。所以呢我就在2009年吧，我就决定了还是说想要转专业。我 的2009年那会儿你工作了多长时间？ 那陆续工作3年多了吧，但是我为了跟家里一个交代，我就决定把该考的证考完，然后呢一直到2010年年底吧，彻底呢从院里出来，转到了雕塑专业。当时呢， 但是雕塑是你真正喜欢的吗？ 雕塑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的。雕塑因为它没有那么多限制，因为它有各种材料、各种方向的等等的。而现在最重要的是，只有我进入了雕塑专业，我才能真正的去做一些大型的机械机器人。 就所以这里还是埋着伏笔呢。 我就是为了这个才转。 机器人，我说呢，我说怎么又转到雕塑上去？还是跟机器人？ 但是你不可免的，你首先你要考虑到生存，而且呢，你已经踏入社会几年了，你应该有一个正规的职业。 孙世前，85后，中国顶尖机甲艺术家，从小酷爱机器人，中央美院毕业后创办了自己的工作室，致力于艺术机器人的制作，自主研发的中国第一款巨型格斗机器人大圣号日前亮相，即将成为世界机甲格斗史上的第三个参赛者。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孙世前。为了更好地从事机器人创作艺术，孙世前转变了他的专业方向。2014年《变形金刚4》在中国上映，电影的美国官方合作方邀请孙世前做了一个机器人展示活动，这一次的展示成了他事业的分水岭。 当时那个项目呢，整个呢大概3个月时间，然后呢找到我，我那3个月每天大概也就睡3个多小时，一点不夸张。 为什么会找到你啊？ 因为 你做机器人有一定的名声吗？ 有一定的名声嘛，而且呢，坦白说，一直到今天呢，我这边有一个什么样的特性呢？就是一直在挑战。可能说，在大家都在做几十公分高的模型改造的时候呢，我去做几米的。大家都在做几米的话，我会做10几米的。那10几米的基本上已经是一个极限了，因为我们要考虑到运输啊、安全啊等等的各方面。然后当10几米不过瘾的时候，我会去尝试各种新的挑战。所以呢才有今天你看到大圣号。我们一直呢在相当于去拓展或者开创这样一个小的一个方向。 这个东西太小众了， 特别小众，甚至说它在我们之前它是没有这样一个方向和市场的。在今天呢也没有这个市场，其实呢依然呢是生存的很艰辛。好在呢可能说我们今天呢有一定的应该算知名度， 我们可能说找过来的项目，虽然说国内可能需要这种合作的项目很少，但是找过来的都是国内顶级的企业，或者说世界上顶级的。 能做什么呢？我还是不太明白，像以这个作为产品的话，是什么样的一种盈利模式呢？ 首先呢，是跟电影配套的。你要知道，在今天呢，可能说一个电影的拍摄成本可能是几千万，但是它的宣发可能会占到它的一半，甚至更多。比如说，我们前年年底和奥飞下面的有妖七七合作，就帮着他做了那个去年大热的动画《镇魂街》里面的那个许褚的雕像的造型。所以去年那个动画特别热播，然后很多人看到动画呢，最后会看到一个感情名单，就是孙志前工作室。所以我还挺开心的。 你这工作室是哪年建的？ 工作室呢， 就是14年是吗？ 实际上零几年就开始做了，但是呢，工作室实际上一直是以一个类似于联盟的形式存在。包括今天呢，我还组了一个艺术联盟，已经好久了。然后这个联盟里面有我认为国内在各个领域最 OK 的朋友们。然后我们一起去做一些好玩的事情。 定位就是做好玩的事情。 做自己喜欢的，因为其实呢，中间呢有回到美院教书，但是我只是一个兼职的教师，因为我没有时间说去，全职去讲课，而且呢，我可能也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标准和要求啊。作为一个中央美院的毕业的人，或者说现任的一名教师而言吧，就是我还是有我的艺术追求的。但是当代艺术的领域在今天呢，可以说是百花齐放，但是呢又良莠不齐，甚至有些会是哗众取宠的。在我看过很多之后呢，我觉得我还是遵循我的本心去做我自己喜欢的机器人艺术。我认为呢，它是属于这个时代的艺术，只有这样的一个。在这个时代才所出现的可能新生的一个领域，才有可能在艺术的发展史上形成一个新的分支。简单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中国呢有句古话叫文章本天成，妙手得之。就这句古话呢涵盖一个什么思想呢，就是说这些好的语句呢，诗词呢，实际上就是在这里放 天然存在的， 看谁先找得到。 就是、对， 我觉得可能说这句话用在艺术领域更加合适。好比说书法。书法呢，我们近代公认的书法大家是启功先生，当然启功体呢实际上远远没有比如说之前的什么狂草啊，或者瘦金体啊，或者楷体啊，宋体等等知名。是因为什么呢？实际上中国的可能说汉字的笔划就那些，然后呢他所能去玩的方向，其实我们的老祖宗在过去的两三千年历史里已经玩的差不多了，留给你的方向其实是没有什么方向， 跟古诗词是一个道理。 对对对，是这样一个。然后呢回到艺术领域呢，其实也是这样。比如说从最开始的山顶洞人的壁画，用类似于简笔画的方式去描述一个事物，慢慢的到东方呢，像我们国家是写意，到西方呢是写实，到中世纪基本上可以通过油画或者素描把你画的跟照片一样。文艺复兴的时代到这之后呢，大师频出，他们开始玩新的玩法了，比如说印象啊、写意啊、野兽啊，或者说超现实主义，各种各样的几十大流派都已经被他们玩的差不多了。所以今天留给我们的方向其实是很少很少的，就针对于描述一个事物的方式。所以我在今天又想做点什么，我觉得最起码我选的机器艺术它是属于这个时代的概念。我们的老祖先呢他不会想到机器人， 对， 同时呢 没有 我用的材料，一些可能说计算机编程的材料或者一些机械啊或者什么的，这也是这个时代所特有的。所以呢我认为机械呢艺术或者机器人艺术会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的分支。然后呢我呢一直呢实际上在国内相当于在领跑的状态，或者在推进的状态，在推进这个分支呢再往前走。所以呢这也是我坚持的点，这也是我们美院的范院长包括一些老先生非常认可的方向。他觉得我可以去试试。也算是其实呢多一个选择去看看。而呢这恰恰又是我自己喜欢的选择，所以我是做得很开心的。相当于怎么说呢，以前读大学的时候我是去拼命挣钱，然后买别人的模型，然后回到自己的宿舍我要拼到后半夜的。现在是相当于别人去花钱找我来做一比一的整模型。所以你可以理解我的心情呢还是非常非常开心的。然后回到14年呢，14年呢其实呢就是刚才提到那个项目是给我影响非常大的。我个人是从那个阶段开始胖的，之前蛮瘦的。那三个月的压力非常之大，而且呢每天睡不好，我只能靠宵夜还有可乐去撑的，因为我不吸烟。那个项目忙了之后大概胖了30多斤。 就这样庞起来的。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在展出的时候呢，第一站是前门。 你们是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在那个变四那一部分， 一比一的雕像， 就是根据电影里头的， 是的是的， 那个形象， 对， 做一比一的实物， 实物，然后呢在前门展出。展出呢一开始觉得很荣耀，因为前门这个地方毕竟呢它后面仅成了天安门，但是呢在展的时候就会有老大爷过来，他说你们为什么要把外国人的机器人放在龙脉上，我才意识到原来前门呢它的下面其实是我们北京的中轴线。 嗯， 然后它那个铺装呢其实又是有一点像龙脉的感觉，像龙鳞的肚子上的感觉，他说这样不对。我呢确实也有很多反思，因为在那一阶段嘛，我也帮日本的世嘉做了全球最大的索尼克像放在青岛市政府旁边，然后帮日本的卡普空和腾讯做了熊火龙雕像等等的，包括现在呢其实也有帮国外的集团做一些合作项目，而且他们既然找我，可能说展出的首要的方向也是在国内，相当于一直在帮一些国外的集团做他们的产品的文化的一个输入，虽然说这些都是我喜欢的，但是在做它的同时呢，我觉得我应该做一个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机器人文化。 所以大爷的那句话触动你了？ 对，是触动到我了。而且呢，当时还有人问，就是你这个能不能变形，或者能不能走两步？我说不能，没人做过。后来想想，为什么自己不试试呢？所以呢，14年底我是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14年之前呢，我在北京有个工作室。14年底呢，正好老家呢有个船舶配件厂，它要转型，然后我就去拉了一点投资进去，然后呢带着他，我说我们一起来做机器人艺术吧。他就成为我的第二工作室了，也就是我一般叫海岸工作室，这样比较好听，因为它其实就在海边，一推开门旁边 就是大海，在大 连 那边， 对，在大连那边，我就可以从中科院、哈工大等等的这些包括一些科技院校，拉一些朋友过去帮忙一起做一些好玩的事情，我们就开始搞研发。然后当时呢我就决定做一个自己的系列，或者说属于我们中国的系列，想来想去呢我决定做十二生肖的机械版或者机甲版。为什么选择十二生肖呢？有几点考虑。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有一个生肖，但是呢在今天呢，我包括我在讲课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其实今天的年轻人呢是不太在意的，他们可能更多的去研究星座啊，研究各种各样的东西。生肖呢他们觉得哎，这个东西是很 low 的，很落伍的，会有这样一个感觉。但是我觉得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可能会背的第一个口诀就是什么子鼠丑牛寅虎卯兔了。我觉得它是我们国人骨子里的东西，所以呢我就想做十二生肖的文化，再把它输出去。因为我一直有个口号，就是让世界看到中国风的机器人艺术，也一直为这个努力。 对，之前更多的做的是输入， 对对对， 现在想把咱们的文化做一些输出， 是这样。这是第一个点考虑。第二点考虑就是说十二生肖的故事我觉得太简单了，有一片空白，所以呢我在14年呢其实也开始写剧本，写十二生肖的故事，机甲版的故事，到现在大纲已经写完了，写了3年多。然后第三点，一想到十二生肖的雕塑，我们呢可能大部分人会想到圆明园遗失的十二兽首。我觉得那是民族之痛，那今天呢我们确实想做一个属于这个时代的十二生肖再展出去，所以呢这整个呢是我要做这样一个系列的一个初衷。 大圣号是十二生肖机甲当中孙世前最上心的一个，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为了让大圣号威风亮相，孙世前和他的小伙伴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这中间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和我们一起继续对话孙世前，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